翻嚟老蛇独女，我系 Albert， 我系小咪， 我系奶昔， 我系公主啊！喂，恭喜发财啊！大家 系啦，已经过咗呢个农历新春啦， 系啦， 大家新年去咗边度咧？ 新年又去咗边度咧？我都系 你翻乡下啊嘛，系咪？ 我不如翻乡下得鬼闲咩？ 佢乡下日本嚟喎， 系啊， 人哋嗰啲过晒年啦，我翻去做乜鬼啊？ 咪就系翻去嗒嘢咯。 嗒嘢， 哎，唔好讲住，我见到你今日有个故仔想讲下喎，系咪关于痴女嘅故仔 啊？系啊，呢个痴女嘅故仔都几好笑，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咁话说咧，有个男仔同一个女仔咧，都系教书嘅。咁我哋将佢讲为男仔就系山下智久咁样啦，咁大家可以有啲代入感。咁女仔就系苍井空咁样，得唔得？ 好正喎，苍井空。 咁佢哋两个教书嘅咁样，教教下咁啊，大家都 唔鬼叫苍井老师啦。 哎， 而 系喎，苍井老 师咩吓？睇 Facebook 佢都会咁样讲噶啦。 系嘛？我哋苍井咩？苍井老师系嘛？苍井老师同阿边个啊？咩咩哲九啊？ 三十九 系一个同事嚟嘅， 系啦，同事。咁大家就啊 touch 咗啦，两个。咁咧，就因为一啲原因啦，咁阿三十九咧就要去第二间学校教。咁咧就识咗一个，哇！呢个正啊，呢个新垣结衣嘅女仔。 哇！新垣 结衣见到就即刻搭堂啦，系咪先？ 好难搭， 即系话知你我系咪拍紧拖啊？即刻扯咗佢先啦，系咪先？咁就又同咗呢个新垣结衣一齐。咁啊，但阿苍井空咧就知道个男仔系一句搭两船噶，但系佢因为太爱佢啦，继续一齐啦。 技术太好啊，因为佢真系 成日玩棍。 我唔知道，可能话你三下至九咁嘅样，你谂下啦，点舍得放开？ 咪就 系，系咪先？咁啊，好啦，识咗就大半年打一套喎。咁打一套咧，咁但系个男仔咧，山下智久咧，其实已经系谂住同佢散噶啦，即系谂住 同阿苍井老师散系嘛？ 系啦，因为觉得佢都太扯啦，大佬。 苍井老师大肚啊！ 系好扯， 真系真系悲哀。 咁我带苍井老师有啲不甘喎、啊，咁我大佬我同你搞又仔又成啊，已经咁你又而家同我讲分手，咁佢就好唔过瘾啦，咁啊就系同佢理论啦。啊，我而家有咗你个仔、啊，咁你而家点样先？咁啊， 一哭二闹三上吊。 系啦，阿姨又西咁样啦，个男仔咧咁啊，三十九啊，有心软啦，咁啊又同翻佢一齐，咁啊过咗一排啦，三十九终于都忍唔住啦，咁啊同咗 顶唔顺苍井空老师， 唔系喎，佢顶唔顺啊，新垣结衣惊佢俾人抢走，所以即刻就同佢结咗婚先。 哇，结咗先啊，系啦， 又求婚又成，但阿苍井老师知道之后就非常之唔开心啦，咁啊走上去佢个婚礼度咧，又嘈又剩咯， 搞搞震啦嚟到， 系啊，又嘈又剩，话喂，我之前嗰个堕胎嘛，而家我又有你个 B B 啦，同佢讲希望佢哋即系拆散佢哋个婚礼咁样啦，搞到好唔开心啦，啲亲戚朋友啊又招晒啊咁样，冇晒景咁样，咁之后咧去到最尾咁，始终佢哋都结咗婚啦，最后又去动物月啊又成咁样， 新垣结衣同佢结咗婚定系？ 唔系苍井老师， 苍井老师做最尾结咗婚。 阿苍井老师仍然都系第三者嘅角色，但系就有咗阿山下智久嘅仔咁样咯。咁啊去动物园咯，咁佢哋因为太爱山下智久啦，咁就走去咧同佢讲话啊，你唔得，我为咗生你个仔，我而家要同你去台湾先，你先可以再同诶阿新垣结衣阿结衣咧走去诶、因为佢哋谂住去日本嘅，但系我一定要你同我去咗台湾先。 佢哋已经系日本噶 啦，系啊，系佢哋就日本。去香港咧，咁我调翻转。总之同我去咗先啦，我要同你去台湾咁样。三十九都逼住同佢去啦。咁但系嗰阵时佢哋因为仲系有咗，咁啊未生嘅。咁只不过佢哋搞佢哋嘅嗰个动物月搞和佢哋啦，咁样。 其实心态上咧，阿苍井空咧就冇名分噶啦，系嘛？就想同我动物月先。 总之就系不甘啦，女人嗰啲不甘你知噶啦，你即系见到人哋酸溜溜咁样。 我又同你一齐先，你小心啲啊！ 我同你一 齐咩咯？ 我又为你堕个胎，咁你又 唔好以自己劲啊！ 咁开心 嗱，呢个古仔咧教大家咩咧？就系、是、A V 啲情节唔好信。苍井老师不嬲同咁多男人一齐都唔会大肚，系冇咁容易大肚。佢而家两嘢就大咗两次肚，系假 的。啲人又话阿哲九先生就太劲啦， 太唔小心啊！佢真系即系太劲啫，但系佢即系唔够醒咯，系咪先？你搞人哋就避下印啦，系咪先？ 谂住真系会中招， 周围中子咁样点算啊？大佬到最尾又搞到佢又辞工啊！因为佢又去到佢做嘢嗰个公司咁，拖住个仔又话要生要死咁 咁样啦，一逼佢哋要离婚咁样，咁又搞佢哋啲亲戚啊，又去佢哋屋企啊，又禁钟啊，成日都骚扰佢哋啊，又夜晚又系咁打电话俾佢哋啊，咁样，即系大时大节又要去送嘢俾苍井空咁样。 即系夜晚打电话叫佢起身屙夜尿嗰啲 啦。系啊，呢啲啦，都系 嗰。唔系，系可能夜晚系，我而家需要啊，即刻过嚟。 执执两剂。 你真系有啊！ 我而家需要啊！你唔好同啲搞先啊，过嚟帮我满足咗我先。 惊动咗警方几次添噶，跟住而家咧搞到阿三十至九要出呢个禁制令啦。即系要出律师信咧， 即系佢唔可以行近佢几多五十米之内， 忍受唔到啦，系嘛？ 系啊，再系咁样咧，就要 精尽人亡啦，跟住就拉佢噶啦，好容易精尽人亡啊，咁样。 仲搞到三十至九咧，花咗两皮嘅嘢去睇个精神科治疗，因为黐咗线俾个女人搞。 喂，我想问一下三位女士咧，有冇试过一哭二闹三上吊，或者你啲朋友有冇试过？ 有啊， 我有， 通常都失败。 系你自己试过定系？ 系我自己试。 你自己试过系因咩？ 你系三上吊嗰个啊，定系 三上吊？ 哇，真系噶！ 第一次分手咯，初恋嗰阵时。 系咩？你个人咁明智嘅， 坚噶你，坚噶， 啊唔系，我冇死嘅， 唔系咁梗系啦，但系只不过就话 即闹自杀， 咁我又喊咯，咁我又哀佢咯，咁算唔算？ 咁即系你超级中意？ 咁系啊，咁当时系， 咁你都系去到 咁都要经历呢啲嘢先过自己戆居噶嘛？而家 咁你得哭同二闹先，都未去到上吊， 我冇上吊， 点上吊法？咁 唔系唔系唔系， 只不过我系去佢屋企楼下等佢咯。 呢句说话咧系形容咧啲女仔咧系要生要死啫。 你唔同啊！你同我分手 就唔系去到话真系搵个圈。 你冇试过咩？冇理由。 唔系喎，成日试过。 我好理性噶喎，真系冇。 我系真试过有人 send 啲 message， 你再唔嚟，我就死俾你睇咁。 啊，咁嗰啲又冇。 我真系收过，我收过有两个男仔类似咁样。 但佢其实系见过你两面嘅啫，就话阿小 B， 你再唔嚟咧， 我就死俾你睇。 总之好恐怖噶，嗰啲恐怖。 试过有个姊妹咧跳楼咯，真系。即系有 call 地， 即系因为咁啊， 系啊，咁样搞到佢男朋友唔敢同佢分手咯，搞到我啲姊妹、我啲朋友啊围住佢，唔好笑啊，拉翻落嚟，跟住唔好理我，咩咁样嗰啲咯，跟住就要 call 警察嚟。 我试过听嗰啲身边朋友会吓个男朋友咯，即系佢唔系真系死嘅，即系我问佢：你真系死噶？咁住佢吓佢啫嘛。总之就要吓佢咯，吓到 佢 唔开心。 佢嗰啲真系想跳落去咁滞，佢真系走去上去天台咁样做晒准备功夫噶啦，即系谂住真系自尽咁样。 即系要针啊针嗰啲，我唔系系嗌针要针， 真系好呢个系有啲经历咯。 咁呢个算系你朋友嘅经历啫，但你自己就冇去到呢一个。 我冇嗌死嘅，即系喊到乜咁样。 即系你都系二闹同埋， 但系都好肉酸噶啦。 一哭同二闹啫， 我记得嘅，好肉酸噶啦，即系喺楼下拉住佢啊。冇同我分手啊嗰啲咯，咁啊喊晒咁样咯。 系咩？我想睇下呢个情节喎，得你个样应该几好睇喎，嗰时个样。 唔系你想象下嗰度都 想喊啦，系咪啊？ 唉，真系唔好讲啦。 阿 Albert 借个膊头俾佢。 唔系出边好多猛男噶，嗰啲做地盘嗰啲咧。 我未搵过， 你抹唔抹臭汗味 啊？臭汗 OK 嘅，男人味我中意。 好 man 噶呢度啲泥头车 先。我听嗰啲朋友系唔系闹到三上吊咯？佢系闹到喺个街度黐咗线除衫，不断咁除衫咯。 即系要见报噶咯，男定女先？ 咩女仔啊？即系佢个男朋友同佢识分手啦，跟住 女 仔又尖叫咩啊？做乜嘢啊？点解分手啊？跟住冲入楼下系咁除衫，将自己衫 大梦梦啊！ 大梦梦 系 我个港姐，个港姐我知啦。 港姐唔记得，总之佢同个太极嗰个男朋友即系抢咗人去结咗婚噶嘛，跟住做咗第三者，跟住又喺条街度闹交，跟住除裙咯喺度。 没有我听过啲朋友系讲话佢自己后即系癫咗咪嗌咯，佢话你做咩唔要我啊？咁中意你噶，系咁又除一路喺度讲， 唔系嗰啲系 自己生。 但系你哋体验过先知道，其实系理解到啲女仔点解会咁，即系你会理冇咗理智。 可能系有少少系好似，只不过系用除衫去宣泄佢嘅不满。 唔系啊，啲人系。之后再谂翻下，乜我做过呢啲嘢咩咁样噶？ 即系你冇呢个理智。即系啲人戒手咧，好似唔痛咁样，死戒咁样咯。但系佢就唔系戒手咯，佢就怕痛嘅，就除衫，除衫唔痛啊嘛。 一卡周围啲人啦， 喺条街度好热，觉得好热咯。 一卡周围啲人啦， 即系可能闹到好兴合合，跟住话你做咩唔中意我？但系你咁好，系咁除衫，系咁除衫。 定系以为自己啲系 super woman， 跟住啲衫爆开就识飞上天嗰啲。 可能系啦咁，但系我谂其实你话三上吊真系未冇听过身边有啲咁嘅人咯，但系真系除衫咪试过咯。但系我谂其实好唔开心先会咁。Albert 你会唔会啊？你有冇试过哀女仔都会跪地哀啲女仔，唔好同我分手啦，求下你嗰啲啊？ 我冇试过。 但我就会问佢咯，我会问佢咩事啊，乜嘢啊咁样咯。即系我系 你肯定冇咁冷静，你扮嘢。 我系初恋嗰阵时咧有喊过嘅，我初恋就 系咯， 但之后嗰几次咧就冇噶啦。之后嗰几次冇噶啦。 吓、啊、初恋啊！我初恋嘅时候分手都好似冇喊过，咁唔通我唔正常？ 咁你系唔中意佢啫系嘛？ 唔系，因为我嗰时就已经谂下你唔中意我，我喊都冇用噶啦，你都唔会中意我噶。 我觉得奶色份人好怪嘅，即系应该要喊嘅时候咧， 系啊，有啲怪。 应该喊嘅时候咧， 冇咁理智噶，你唔好讲到自己咁理智。 其实佢喊完自己唔知道啊，吓 你 我有喊过咩？ 呃人，我唔信你。 系咯，明明啲衫已经除晒嘅， 可能佢除嗰个 系除咗佢嚟嘅，明明已经除到冇晒噶。 可能其实裸跑几个圈， 跟住除完之后 作到咁大， 跟住冇衫除啦。我除咗衫啊，我露点啊？跟住揞住只手系咪啊？ 系咯， 黐线。 咁呢啲系唔系好正常嘅？ 唔系好顺利。 系咯，一系佢就为咗呢个节目节目效果咧而乱吹， 系咪先？大家明噶啦， 大家明。 唔好再话我吹水，我冇呃人， 我系冇喊嘅。 我笑啫， 只不过系咁笑，跟住眼泪系咁肥， 笑中有泪啊！呢啲就系、是。 佢喺几大声，证明你有虚心虚有 黐线。 喂，咁我想问一下咧，你哋有冇遇过咧系啲老师啊？两个即系头先讲嗰个 苍井老师、 苍井老师、 苍井老师同埋 山下智久。咁你哋嗰阵时读书有冇两个老师系几郎才女貌喎？一齐有 有啊，我有喎、啊，我 I S 老师同埋佢音乐老师一齐咗，仲结咗婚添啊！ 个音乐老师系女仔， 女仔啊，女仔啊， 系好有气质噶啦，应该就 系啊，冇错， 冇错啦，我呢个想象都知噶啦， 系啊， 好似少女漫画， 系啊，长头发，跟住有红唇，蛋大大咁去弹钢琴咁样咯， 好犀利啊！如果你识得乐器，你知唔知咧？我有一次去拍嘢咧，咁就个老细啦，咁就叫咗一啲临时演员嚟啦，咁我叫我拍佢哋啊嘛，我谂住哇一望落去哇！真系飞禽走兽咁样嘅嗰几个女仔，咁跟住我算，唉、哎，快啲拍完，快啲走啦！点知个女，点知个有个肥妹咧，一拿起个小提琴一拉咧，哇！即刻 吸引、啊、 即刻系靓咗，即刻系靓咗几倍啊！咁但系当然未到话我好中意佢或者好想追佢嗰个程度，但系起码加咗十分，起码加咗三分至四分。 所以你话 即原本得两 音乐，你 即原本系得两三分嘅啫，但系一变咧。变咗差唔多有七分，即系差唔多六七分。 即系好似咧，合埋只眼就漫画嗰个 feel 飘出嚟啦。啊，呢个关小提琴 嗰啲男仔系 明明 吉他， 明明个外形系好唔得噶，但一拉起嗰下小提琴咧，哇！真系完全突然间唔同晒噶。 所以啊 ，Albert 佢咧唔唱歌都 OK， 一唱歌咧即刻我已经幻灭咗啦。 我即系反而吊住佢， 系啊， 我觉得好好地地嘅。 系啊，即系如果差成望住佢拍嘢嘅时候，佢样哇好吸引喎、啊，佢一唱歌， 唉，真系弊啊！ 你明唔明啊？我系特登唔好俾你有幻想，几用心良苦啊！ 收翻自己魅力翻嚟，收翻自己魅力翻嚟。 系啦，喂，我哋够钟啦，下次先。 完噶啦， 十五分钟。 非常好，非常好。